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茨成南就最近由朝鲜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机构的外交信件在美国纽约被抢夺一事，7月3号向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曼努埃尔·德·奥利维拉·古铁赫斯发起了书信。信中指出，我国代表团结束在纽约举行的残疾人权利公约签署国会议日程后踏上归途，6月16号包括美国负责国内安全事务部所属一些人物和警察在内的20多人从我国外交官员抢夺了他们携带的外交信件等，干出了犯罪行为。美国抢夺我国的外交信件是一种针对联合国会员国朝鲜的不可容许的侵犯主权行为，是一种严重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第27条明文规定了对外交信件的不可侵犯和保护权。对此事件，美国国务院向我国表示了正式道歉，但是至今还拖延外交信件的归还。这一切说明美国极度的傲慢和无耻，他们出于根深蒂固的对朝拒绝感，把国际法也不放在眼里，横行霸道。纽约有联合国总部，是一个联合国大会等国际聚会场所，在其中心竟有抢夺主权国家外交信件的行为发生，这清楚地证实美国是一个不法无法的流氓国家。信中强调，联合国有同东道国关系委员会存在，专门处理外国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团安全问题，因此联合国应把美国对我国代表团的妄动视作严重的问题。信中最后指出，希望联合国秘书长能够予以积极合作，以使联合国将此事件视作一种侵犯联合国会员国主权的行为，并为其解决采取一项实际措施。